下面呢，再为大家推荐一个面馆，叫做芙蓉印地面。这是一家装修风格很小清新的店，吃的呢却是重口味的面条，香辣牛肉面和肥肠面是他家的招牌主打，面条都很劲道，牛肉呢软烂，肥肠是肥而不腻，面汤比较的辣，青菜红汤再加上一层芝麻，那才真的是诱人呢。不过女孩们要提醒大家了，小心吃完之后脸上长痘痘哦。地点在朝阳区三元里南小街六号楼，那人均消费呢在43元左右，也算是好吃不贵的小店了。最近呢，我发现各地开了不少的重庆小面馆，但是这么多重庆小面，哪一家才最正宗最地道呢？今天推荐给大家阿爹阿妈重庆小面馆，不知道四川重庆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这里味道够劲儿呢？阿爹阿妈重庆小面馆呢，是一家日日狂卖500碗的重庆小面店。大骨汤6小时出味，小火慢熬，而小料呢才是味道的关键。油辣子、花椒面、老盐菜比例适中，麻辣鲜香。这时候啊，再配上一碗碱水面，那就更有韧劲儿了。阿爹杂酱面呢，是豌豆和肉酱的双料拌面。豌豆在大骨汤里熬得软烂，但是呢皮又不破，用上等的猪肉慢火炒熟，热面出锅，酱香浓郁。地点呢在海淀区的魏公村邮局附近，人均消费21元左右。很多时候我们说思念故乡，可能思念的恰恰就是故乡的味道，故乡的美味。也许有了这些小吃之后呢，那些漂泊在北京的北漂一族们也会缓解一下自己的思乡之情吧。 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 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么狂野。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的欢喜。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永远皎洁。漫飞，那是你温柔如水。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那些地道的故乡味儿的小吃，如果你没吃过，都不算是北漂一族。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三个鱼湖南米粉。早起嗦碗粉应该是湖南人从小养成的习惯了。三个鱼湖南米粉让北漂的湖南人们早上起床之后能够吃到热乎乎的米粉了。招牌呢就是七凤肚鱼粉，鱼粉 Q 弹爽滑，而汤汁呢是酸辣又鲜香，浓厚的鱼香味儿却没有一点点的腥。地点在海淀区清华东路中国农业大学东区东南门，人均消费24元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四季民福炸酱面馆。这可是一家地道正宗的老北京炸酱面馆，很多北京人呢都去这家店。那么来到这家店必点的，除了炸酱面之外，还有就是爆肚了，搭配起来吃味道更好。京酱京面口感好，原汁原味不烦恼，老顾客们啊都赞成这家的炸酱面最好吃。还有他们家的炸灌肠，据说一天要卖掉几十份呢。那么四季民福炸酱面馆的地址呢，是在东城区大石烂廊坊二条8号，人均消费45元左右。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无敌家拉面。他们家的拉面呀很特别，分为黄金拉面和白金拉面两种，这两种啊都是招牌。黄金拉面呢是指的用特制的酱汁作为底汤，面色呢显得金黄， 而白金拉面呢，则是普通的盐汁儿。相比黄金拉面来说，白金拉面就显得淡了一些。面里的叉烧肉软滑细腻，汤的味道很鲜香，还有辣味炸鸡块也是必点单品。朋友们来到这里，可根据自己的浓淡口味选择不同的黄金拉面或者是白金拉面，听起来就很贵气呢，是不是？地点呢是在三里屯路19号三里屯太古里南区 S9号楼，人均消费70元左右。 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盐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盐充当的就是一个佐料的作用，而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当中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剂。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熨衣服，熨斗时间用久了呢，底部无形当中会被热量吸上一些灰尘，而这种灰尘是很难被清理掉的。家庭主妇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这个时候呢，你找来一张干净的纸，上面呢撒上大量的盐，然后啊把熨斗加热，用这样的热熨斗表面和盐摩擦大约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盐就会自然把脏东西吸附走了。可能很多朋友在做鸡蛋的时候呢，不小心从冰箱里拿鸡蛋的时候会有掉地上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反正我也是有过的。而清理鸡蛋液是非常难的，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能够撒一些盐在撒过鸡蛋液的地板上，然后啊耐心的等上15分钟，你会发现盐会凝固鸡蛋液，这个时候你再来清理，清理的就不是汤汤水水了，而是已经被凝固好了的小块块。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呢，有时候做饭真的会糊锅底儿。糊了锅底儿怎么办呢？难道要用铁网刷刷吗？这样会伤锅的。这个时候啊，也是撒一把盐，撒上盐之后再往里倒点热水，这样呢盐水就会慢慢的把那些糊块块一点一点的剥离开你的锅底儿了，这样又不伤锅，又能够清洁得很彻底。盐能够清理锅底儿，更能清理我们洗碗用的海绵球。如果海绵球用脏了，拿洗涤剂可能有的时候都清理不干净，而且呢还会有洗涤剂的残渣在里面留着，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如果是用盐的话，那么既健康又卫生了。找一个容器，然后呢按照比例2杯水加1/4盐这样的一个比例搅拌均匀，把海绵球放到容器里浸泡一晚，第二天呀你来挤一下海绵球，污渍自然就出去了，而海绵球呢依旧是干净的。相信长头发的女孩会更容易遇到下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洗澡间的下水堵塞了。没错的，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而我们平时就是用镊子用手去掏干净的部分呢，也是很难全部清理掉头发的。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呢也有一个小配方，把1/4的苏打粉、1/4的